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9号星期日，农历正月23，北京多云转晴，15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召开1周年特别报道，新闻舆论战线这一年。 各地部署2017空气污染治理攻坚战，环保部第一季度督查全面展开。 公安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征求意见，行政拘留年龄拟从16岁降至14岁。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一年，农民融资成本大大降低。 世卫组织表示，尚未证实 H7N9 禽流感病毒可持续人际传播。 俄罗斯外长呼吁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 以下是详细内容。 去年2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年以来，新闻舆论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全力唱响时代主旋律，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使新闻舆论战线呈现出新气象。请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召开1周年特别报道下篇，新闻舆论战线这一年，采制央广记者刘乐、刘慧民。 舆论就是人心，舆论导向就是人心所向。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副主任汪晓东介绍，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一年来充分利用评论优势，在舆论场发挥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作用。 我们提出了三个词儿，以正向科学专业的这个精神来引导舆论，使我们这个党报评论成为公约数的凝聚者、正能量的激发者、主旋律的领唱者。就是人民日报不但要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排头兵，也要成为媒体融合发展、拓展互联网舆论阵地的排头兵。 新华社从源头端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产品的同步策划生产，建党95周年前夕推出的微电影《红色气质》，通过历史照片讲述与三维特效结合，回顾中国共产党近一个世纪来走过的道路，网上总浏览量超过2亿人次。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刘刚： 中国的新闻图片档案馆是设在新华社的，31年建设以来的所有的图片是吧，都在这个库里。在媒体融合创新的时候呢，这个资源呢得到了盘活，其中的代表之作就应该是这个《红色气质》。 2017年新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整合旗下外语频道，成立中国国际电视台。央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江和平表示，这让中国对话世界更具主动性。 CGTN开播以后，在社交平台上的粉丝总数已经超过了5700万。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本着电视主打、移动优先的这样一个原则，努力使 CGTN 成为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机构。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9个方面创新的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充分利用声音媒体的特质，围绕声音做文章。新闻节目中心副主任高岩： 中国之声作为国家电台的新闻主频率，那么围绕这个声音呢，我们在创作主题报道的时候使用了很多新的手法。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创作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系列报道，叫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我们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广播纪录片，实际上呢就是强化这个声音的表达方式，用声音来做一种文化的传承。比如说长征，在这个报道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创造了一种广播或者是音频的新题材，叫新闻广播剧，非常受听众的认可。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足广播优势，突出声音特色，再造生产流程，初步形成以内在逻辑连接物理空间，以构建中央厨房为突出标志，以编务会为运行核心，以中国广播云平台为技术支撑， 以声音产品为内容基础，以传统广播和两维一端为呈现平台，进而带动经营方式转变的新型广播架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俯下身、沉下心，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一年来，新闻舆论工作者坚持三贴近，深化走转改，不仅在重走长征路、抗洪救灾、新春走基层等重大新闻战役中展现出时代风采，也拉近了新闻媒体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崔丽霞。 通过深入基层一线的这种采访报道活动，让我明白呢，作为一个年轻记者，要用手中的笔和话筒来做贴近民心的报道，做到成分化人。 今年广西电视台继续在节目中开设新春走基层、春暖回家路专栏，派出30多路记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广西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陶玲： 基层呢，是我们新闻采写的源头和活水，走心策划、抓拍现场、讲好故事。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些新媒体的矩阵立体传播，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在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者需牢记职责和使命，用好手中之笔，走好脚下之路，继续书写时代进步，奏响时代最强音。 截止本月17号，环保部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组已经走访检查336个部门和企业，发现部分地方存在环保压力传导不到位、应急预案不合理等问题。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比如济南市为按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督查考核办法，对各责任单位和区县政府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河南焦作市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应急减排管控标准不统一。同样是水泥企业，有的要求减产30%，有的却要求限产50%，难以有效管理。石家庄市行唐县玉京玻璃有限公司存在生产线项目批建不符，部分生产线无环评审批手续，且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今年1月，石家庄平均 PM2.5 浓度达到200微克每立方米，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1%以上。石家庄环保局办公室主任季平承认，一切治理措施雷声大雨点小，拖慢了污染治理步伐。 是去年煤改气令叫唤的早，开始的稍晚一点。举个例子，咱们东门南王村将近有2000户左右都改了气了，家里也都挂上了，但是可是煤也都埋了。 石家庄目前已经下发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10月底前将基本取缔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散乱污企业，对目前现有的3830万吨水泥产能，17年内要再压减350万吨以上。石家庄副市长蒋文宏承诺， 散煤整治工作必须要在今年采暖季开始之前有一个大的突破，主城区和入选区、藁城区、栾城区、正定县全域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全市其他农村地区全面推行洁净行煤加行煤专用炉具的治理模式和煤改电、煤改地热、煤改太阳能等多种替代模式。 针对污染严重的超标车、高排车，环保部部长陈吉宁18日表示，要逐步建立对高排放车辆的全时段、全方位监控网络，尤其要区域联动，加强对载用柴油客货车、营运汽油车、老旧车和工程机械的执法监管。 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科技部负责人表示，要继续大幅提高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比例，对科技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给予税收优惠。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芳表示，国家完全下放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取消审批或备案，转化收益全额留归单位，大幅提高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比例，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从原来不低于转化净收入和股权比例的20%提高到50%，并对科技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给予税收优惠。 这个股权激励，这个原来的纳税是从两个环节，就是获得股权和转让股权这么两个环节纳税，调整为在转让股权时一个环节纳税，并统一使用20%的税率，大幅度降低了税率。 贺德芳表示，在出国、兼职、裸官、选拔任用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政策。 允许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内设机构领导人员适度兼职，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任职岗位管理不受裸官管理制度的限制，对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监督约束等实现专门的制度规范，告别参工管理。 今年开年以来，房地产企业拿地热情依然高涨。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16号，25家企业合计耗资1951.63亿元拿地。分析指出，2017年土地市场的主战场会在快速扩张的热点二线城市中展开。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后，全国热点城市依然出现了拿地热情较为高涨的地块。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原因呢，跟这个2016年这些企业的销售热有关。大部分的房企全年的销售业绩的同比涨幅都在50%以上，大部分的业的话，它的这个库存这个去化的比较明显。第二个原因的话，最近我们看到的是相对而言这个市场分化有关系。其实这个最近的土地市场比较明显这个升温的，只有大概5个城市凸显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局部城市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用地负增长目标后，一线城市的新增土地供应量大大减少。张大伟分析，未来土地市场的主战场会集中在城市边界快速扩张的热点二线城市。 因为是一线城市的话，土地供给量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非常少了。从单线城市来看的话，它的分化比较明显。这个如果房地产市场去化周期比较快的一些城市的话，土地市场的吸引力还要好一些。整个而言，主要的这个标杆房企拼抢土地的范围还是集中在二线城市为主，也是2017年土地市场最活跃的区域。 市场认为，楼市调控大幕已经开启，热点城市调控政策会持续重压，2016年二三季度抢地突围的房企将会迎来巨大的销售压力。 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销售节奏在逐渐的放缓，而这些地王的话，这个预期的房价又比较高，跟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格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对于未来市场来说，特别是在目前信贷已经出现了局部和这个趋势性的收紧的情况下，在2016年前三季度拿了高价地比较多的企业就会面临着后续比较大的困难。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这一措施引发争议。央广记者孙莹、王凯报道。 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修改是对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引发广泛关注的回应。根据现行的刑法规定，对于那些已经满14周岁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要他们的违法还没有达到涉及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重罪之前，就不能够采取任何的刑事强制措施。但等到他们真的达到了，已然大错酿成。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研究员戴秋颖：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这些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他们在司法实践中现在缺乏切实可行的教育矫治的措施，社会各界对于低龄化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治的效果并不满意。 常年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卫检科科长王英： 这个年龄段14到16，它是未成年人大脑有关于共情理解他人这个部分发育非常快的一个部分，如果把它积压了，那么这种严重的恐惧会导致这一部分的大脑发育受损，并且这个进程很难得到恢复。如果说在这个年龄段遭遇了禁闭，导致他出来以后攻击他人的这个可能性会增加很高。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授权232个试点地区允许以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授权59个试点地区允许以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不久前，记者走进试点地区福建晋江农户家里，感受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进展。央广记者张明浩、丁玲娜报道。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承包权虽然属于农民，但是农村宅基地及住房并不能随意买卖，也无法进行抵押。但如今，福建晋江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的推进，让磁灶镇东山村村民王玉明得到了不少实惠。 贷就30万嘛，很简单，主要就是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就是房产证，其他的全部是农商行帮我们搞定的。 之前就是要找人担保啊，那些也特别麻烦。 金江农商行副行长杨金莲介绍，当地农民抵押贷款目前主要集中在100万元以下，在贷款利率、还款期限上还享受一定的优惠。 贷款的额度上，我们从原来的抵押率40%提高了60%。第二是贷款的利率，在同档次贷款利率，这个会比4年前减少上浮20%。第三是贷款的期限，从原来的1年1还。现在延长到最长为5年的还款期限。 不过在农民抵押贷款政策放开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尤为重要。由于农房充当抵押物，有时处置变现困难，流动性不足。中国人民银行泉州中心支行副行长李高原说， 在风险补偿方面，各试点县呢将现有的农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它的补偿范围呢延伸到了农村两全抵押贷款，并适当的扩充了专项资金的规模。晋江市呢，我们风险补偿的资金是500万元，计划在扩充到1000万元，用于补偿抵押贷款损失的30%到50%。 除了资金托底风险，当地有关部门还尝试打破土地流转的地域限制，盘活不同村的土地经营权，让银行可处置资产的灵活度提高。 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今天到2月26日在日本札幌和代广举行。中国派出了236人的代表团参加64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代表团昨天在驻地举行了升旗仪式。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仪式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团长高志丹向媒体表示，虽然这次比赛中国主要是来学习，但也要交一份合格的学习答卷。 北京申冬奥成功以后啊，我们中国体育项目，特别是冬季体育项目，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啊，我们起点低，基础弱，所以我们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加本次亚冬会，但是我们要交一个合格的学习的答卷。 不少媒体记者还问到，中国代表团对奖牌数量有没有明确要求？高志丹表示， 金牌奖牌呢，我们内部肯定是有标准的，但是比赛之前啊，也很难说，就是特别像短道项目，它这种偶然性啊、不确定性啊，还是很大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第八届日本札幌亚冬会的开幕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举行。高志丹透露，中国代表团旗手将可能由来自短道速滑队的一位男运动员担任。 新疆因地制宜，多策并举，综合施策，全力推进扶贫攻坚。央广记者张孝成、新疆台记者石松报道。 刚立春，气温仍在冰点。和田市乞丐布隆村贫困户埃利阿布杜热依木家里暖意融融，圈好牛羊喂完鸡，他掰着指头计算收入，脸上荡漾起笑容。 新种的七分地西红柿卖了2000多，我还有一头牛、几只羊和尼亚黑鸡，还承包了一个鱼塘，纯收入2万以上没有问题。 和田市新疆作为贫困地区，70万贫困人口占到全疆贫困面的27%。去年以来，和田地区推行一户一策的精准扶贫战略，干部接队小额放贷，引导贫困户种植大棚，发展特色养殖和传统手工业。一年下来，全地区有150000贫困人口和埃利阿布杜热依木一样摆脱了贫困。和田地区扶贫办主任塔伊尔满托呼提， 我们有决心，到了2020年，全地区880个村70万人要脱贫。 帕米尔高原上的阿图什市依托边贸优势，借助中央和自治区优惠政策建起小微产业园，确保每个贫困家庭至少一人就业。阿图什市委副书记罗文介绍，小微产业园已经成为当地产业脱贫的突破口。 服装、服饰加工等26家企业已经正常的开工生产，可以实现3亿元这个产值，3000人的就业。 地处西部边境的阿克奇县则多策并举，整体推进扶贫攻坚。阿克奇县委书记王新辉， 通过异地搬迁，把边境一线确实不具备人生存的地方的农民把它搬迁下来，大量种植戈壁沙棘来解决贫困人口就业，搞这个短平快项目，把富裕劳动力转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疆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2020年全疆26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新疆扶贫办主任马晨表示， 现在关键是社会各界方方面面齐心协力，抓好落实好一系列的决策部署，才能如期实现脱贫和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陆军第26集团军某特战旅90后战士王兵，多次参加中外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在多项比武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被称为特战兵王。请听央广记者李燕、李亮的报道。 一 120米外如何寻找一根5毫米粗的电线。在去年举行的精英2016国际特种狙击手竞赛中，有一名中国军人就完成了这样的极限挑战，用时17秒，一枪命中目标，以绝对优势夺得这个科目的第一名。他就是第26集团军某特战旅排长王斌。 因为瞄准镜的这种刻度分环，正好把这个电线是完全能覆盖的，就感觉就有一个头发丝在空中飘着那种感觉。对狙枪就是要求特别高，呼吸上下动一点，或者身体的哪个骨骼或者说是肌肉你颤抖一下，那他肯定就是不中了。 入伍不到10个月，王斌创造了一项纪录，以列兵身份参加军区侦察兵比武，与当兵多年的训练尖子同场竞技，最终他和战友一起夺得总分第一名，被表彰为侦察先进个人。 还有一项山地攀登，因为他是要求就是负重25公斤嘛，而且他的角度到了80度到90度之间，所以说尤其到了中间的时候，就俩胳膊都已经硬得不行了，小臂吊在那儿咬着牙，就自己要给自己两巴掌，然后再继续往上上。 当兵第二年，王斌参加并任2011中国印尼特种部队反恐培训，在一次400米低空跳伞训练中发生了意外，王斌面临着生死考验。 一跃出机门的一瞬间，我这个主伞没有开好，下降速度特别快，千钧一发之际吧，果断就是同开备份伞了，用了一个巧劲儿把伞就是迅速就是打开了，然后那时候也就还有150米左右，再晚点那真是小命都保不住了。 当兵8年，王斌不断超越自我，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军旅传奇，成为名副其实的特战兵王。 不忘初心写忠诚，豪情满怀送强军。2月19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7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深植红色基因，延续光荣传统，追忆激情岁月，共祝强军征程，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北京新能源车无法上牌，有望下周解决。山西大力整治煤矿超能力生产，南京一恒温科技房小区供暖瘫痪，请听报道。 毛女士去年8月底参与新能源车摇号并中签，原本打算在春节后购车，可年后在多家 4S 店却都得到了即使买了也没法上牌的答案。 他会告诉我说，就是一个是补贴的原因，还有就是后的新能源汽车目录的变动导致他这车现在，因为他自己也不能具体定价的价格，所以他不能卖给消费者，或者说有的车他可以卖，但是这牌照他不确保能给你上。 北京市经信委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当前正在加紧组织收集企业申报材料，争取本月26号之前推出2017年第一批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名单。 在上个星期吧，对那个新能源汽车目录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进展，也那个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就是在那个加快制定过程当中。 央广记者任梦妍北京报道。 去年下半年煤价开始快速上涨，山西省一些煤矿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要煤不要法，要钱不要命，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山西煤监局政法处处长黄文生， 个别煤矿蓄意隐瞒采掘工作面，超能力生产，入井人数不清，现场管理混乱，提供虚假情况，蓄意应对监管监察的执法人员，监控监测系统运行不正常，主体企业对煤矿安全的管控不到位。 针对上述情况，山西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展开利剑行动，停产停建一批非法违法煤矿，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杜维刚太原报道。 南京市民潘女士在江宁区购买了爱涛上亿华府的一套科技房，但新房交付后，她却发现中央空调冬天只会吹冷风， 一直出的冷风，连续开个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进来出了都是冷风。 由于恒温恒湿，墙壁上包着厚厚的隔热层，因此业主也不能自行安装热水器和空调。17号，江宁建工局正式约谈小区开发商。南京江宁区建工局质检站副站长李峰， 应该我们当时验收时候呢，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期跟二期最后并网之后出现了问题，建设单位要尽快把原因排查出来。 江苏台记者党思潮南京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两股冷空气接连南下影响， 从今天起，我国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新疆东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雪，中东部地区降温6到10摄氏度。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充分利用战车优势，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670起，查获海洛因等各类毒品652公斤。 京津冀产业转移加速推进，近日亚洲最大规模全水漆自动化生产线落户河北保定博冶水性涂料产业园，助力中国油漆之乡博冶绿色崛起。京津两地企业昨天签署对接战略合作协议，河北沧州将建设5000亩服饰特色小镇，首期落户的1000家服装加工企业全都来自于北京。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环保部将在开展城市空气质量客观状况排名的红黑榜的基础上，再对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程度进行排名，包括改善程度较大的前10个城市名单和恶化程度较大的前10个城市名单。这一榜单被称作空气质量黄榜。 人民日报客户端对此点评，黑榜是横向比对，黄榜是纵向比较，横纵刻度变化记录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 央广网认为，空气质量黄榜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让地方政府的环保不作为、慢作为无处遁形。 本月14号发生的湖南祖宝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被爆出瞒报遇难人数，10人遇难，官方上报为9人，相关负责人已经被立案调查。 新华时评厉声呵斥，瞒报遇难人数，好大的胆。 法制网指出，准确的伤亡人数是科学施救的重要依据，瞒报多一分，遇难者生还的希望就少一分。 中公网指出，为保住乌纱帽，竟敢瞒天过海，有违敢于负责的为政之道，更是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备受关注的内蒙古农民王立军终获清白，无罪获释，收购玉米案尘埃落定。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对此评论道，滥用刑法的背后都有懒政和乱政的影子，借着王立军案，地方司法部门应当对照反省。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近日表示，近来中国再次出现 H7N9 禽流感疫情，但还没有证据表明 H7N9 禽流感病毒具有持续性人际传播能力，减少接触感染病毒的活禽与关闭相关活禽市场是疫情防控关键。 马来西亚警方18号说，警方已经逮捕一名涉嫌与金正男身亡案有关的47岁朝鲜男子。警方表示，现阶段仍需死者家属的 DNA 样本已完成比对，在完成调查前不会移交死者遗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俄罗斯希望寻求务实相互尊重的俄美关系，同时呼吁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拉夫罗夫说，后西方价值观意味着民主、正义、宽容、自由、人权、社会开放及和平等方面都应发生变化。 近日，美国地质学会杂志网络版日前刊载的研究报告显示，新西兰属于一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大陆，这个大陆应被命名为西兰大陆，它现在94%的部分被南太平洋淹没。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美国副总统彭斯首访欧洲，能否拉近美欧关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张浩森、方亮，主播郑兰、钟成。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际。 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